第十二章，谦卑。为什么伊万·赫拉利会提到谦卑呢？因为他认为，大多数的文化都过于自大，都过于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因为伊万·赫拉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啊，是希望有一个充分的全球化，或者说有一个全人类的充分的合作，来对抗他认为的这三大威胁啊，一个是气候变化，一个是核战争，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威胁。但是如果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都比别人优越的话，那么这种合作就是很脆弱的。尤瓦尔·赫拉利回顾历史，他发现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文化都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文化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甚至是决定世界历史的走向。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考察的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是在历史长河的这个残酷的竞争中间的胜出者。他赢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他往往会有一种很自大的心态。比如说中国人呢，时常把自己国家的事儿说成是天下事儿啊，好像普天之下，那我的事儿是最重要的，起码是，对吧？或者认为汉武帝攻击匈奴，间接的造成了欧洲的日耳曼蛮族走进历史舞台，并且主宰了欧洲的历史。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最重要的一环，没有我们的话，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希腊人呢，也会认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历史学家或者行吟诗人或者是哲学家，像荷马呀、柏拉图啊、这个艾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这样的这个三大悲剧诗人，因为希腊的戏剧是非常有名的，希腊的戏剧也是开始于悲剧，它最早的对历史的陈述和对英雄的缅怀都是来源于它的悲剧，或者说来源于它的戏剧。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思想都产生于这个雅典啊、斯巴达呀、亚历山大城啊，或者是君士坦丁堡。印度就更牛啊，我们大多数人对印度都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开了挂的民族啊。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的话，认为自己古代的圣人几乎发明了一切。这里有很多印度古代圣人的名字啊，我不想念了，因为我们反正也不熟悉。他们认为这些人发明了火箭，发明了飞机，发明并使用了导弹，还是原子理论的创始人，还有一个叫 Mahabharata 这样一个人，早已描述了原子弹原理，哇，这太厉害了啊！再看穆斯林，穆斯林呢，这个倒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比较虔诚的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的世界是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历史开始于穆罕默德，开始于古兰经的启示，然后呢，历史就是围绕穆斯林的这个乌玛，乌玛就是指穆斯林早期的这个部落国家都可以叫做是乌玛，来展开的。哎，但是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伊朗人和埃及人不这么看，因为他们的历史和阿拉伯人的历史不一样，他们历史比阿拉伯人的历史要长，他们有古代文明，而阿拉伯人的历史呢，他在穆罕默德之前只是一些游牧的部落，他们叫贝都因人，贝都因人的意思就是指骆驼背上的人。但是土耳其、伊朗和埃及呢，他们认为即使在穆罕默德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在向人类提供美德，而即使在他们接受了这个伊斯兰教之后，他们也是最主要的伊斯兰教的保卫者、护教者啊， 护教的中流砥柱，哈哈。更不用说西方人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包括日本，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的认为这个如果没有他们的成功啊，人类恐怕就大多数还生活在野蛮和不道德的无知的状态下。最有趣的是墨西哥的一个土著叫这个阿兹德克人。阿兹德克人呢认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决定了宇宙的物理定律。如果没有他们每年的牺牲就是祭祀啊和祷告，太阳将不再升起，宇宙将会散架。这顺便推荐给大家一个电影叫 Apocalypto。Apocalypto 呢这个词来自于这个 Apocalypse， 就是启示录啊，这个电影是好像是梅尔吉普森的，就叫启示录，大概中文翻译叫启示或者天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他讲呢说是我描述的是玛雅人的这个古代南美玛雅人的文化，但实际上它里面的很多祭祀的那人体非常残忍，非常看着有点血腥，那个电影这个描述的那些生活实际上是阿兹德克人的生活。这个电影在这个方面的话受到很多批评，就是说你说是玛雅人，但实际上你描述的是阿兹德克人，因为玛雅人很少做人体祭祀，而阿兹德克人特别容易，特别喜欢做。阿兹德克人没有这个，没有轮子，没有铁器啊，但是他们的祭祀是非常丰富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到这部电影来看一下。非常特别，好像是外星人的生活一样，但实际上就是在南美的人类部落的生活。好，这些人回过头来再说中国人。中国人呢说天不生中尼，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的教导，那全人类都生活在黑暗野蛮之中。中国古代中国人的话划分人，他只划分两类，一类就是这个化内之民，一类就是化外之民，就是接受了孔子教育的，接受了这个教化的人和没有接受教化的人啊，所谓这个华夷之分。我们华人啊，那么都是文明人啊，除了我们之外，其他全是夷狄，全是野人。这个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当然呢，这些自我标榜都不是真实的，他们是一种自大的、无知的，甚至是包含某种种族主义味道的一种看法。其实当人类开始全球迁徙，开始发展，开始有一点文明的苗头的时候，开始驯化动物啊，驯化植物啊，建造第一个城市，或者是甚至是发明了书写和货币的时候，这些时候的话，连宗教和国家都还不存在的，就现在的这些宗教和国家都还不存在的。道德、艺术、灵性、创造力，这些都是写在我们人类基因里的特性，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还是阿拉伯人也好，这样把人类就完全归于自己的这个民族和文化的话，就是一种可笑的自大。尤尔赫拉利在这儿讲批评其他民族呢，可能我显得不太礼貌。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就来批评我自己的这个犹太民族，因为他对犹太民族当然也是最了解的。犹太人也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啊，根本就是最重要的人，因为他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嘛，上帝的选民不是说你选出了上帝，而是上帝把你选出来作为自己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啊。所以犹太人呢，他认为任何人类文明的成就最后都能够归因到犹太人的功劳上面。尤尔赫拉利讲，他说我有一位瑜伽教练啊，大家都知道瑜伽是古印度的一种健身术啊，现在挺流行的。这个一位以色列的瑜伽教练就告诉尤尔赫拉利说，是谁发明了瑜伽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是所有闪米特，就闪族人的祖先。 犹太人他不是欧洲人，欧洲人的主体呢是印欧人，犹太人呢实际上和现在的阿拉伯人有共同的祖先啊，虽然他们现在是相互仇恨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种族的人，就是他们的祖先都是贝都因人，所以犹太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他们也比较接近。亚伯拉罕也是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这个族起源的那么一个最早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他说谁发明了瑜伽呢？是亚伯拉罕发明了瑜伽。这些瑜伽的动作呢，都是亚伯拉罕受了希伯来字母形状的启发啊而发明的。那么亚伯拉罕把这些动作教给了自己一个妾，生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后来把这套技艺带到了印度，是这样一个过程。哎呀，我估计这个尤尔赫拉利作为历史学家，听到这样的观点的话，也只能目瞪口呆。但是这位教练呢，这位瑜伽教练呢，言之凿凿，他说这个证据就在《创世纪》的记录里面啊，这个记录里面呢是讲到说，亚伯拉罕把这个孩子。说给了他一些礼物，或者说给了他一些天分吧，或这个词儿，英语里面叫 gift，不知道它原文是什么，反正意思就是给了他点东西，然后把他遣走到东方。就根据这些没有任何细节的记载，啊，一些犹太人就能认为瑜伽啊，竟然是亚伯拉罕发明的啊，这都不算什么，主流的犹太教。这些拉比啊，拉比就是犹太教的神职人员，有点类似于像天主教的神父啊，或者是基督教的牧师啊，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些拉比认为，整个宇宙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给拉比们一个地方来学习他们的圣书。犹太教的圣书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塔木德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旧约圣经，当然他们不叫旧约，犹太教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新约嘛，对吧？他们认为上帝和他们立约就立了一次，所以他们的圣经呢叫塔纳赫，叫塔纳赫，还有一本就是塔木德，塔木德主要是讲律法，塔纳赫呢，主要是讲这个摩西五经立约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个犹太的宗教的话是非常复杂的，比我们知道的基督教的这个就是一本圣经啊，新约旧约啊，比这个要复杂一些。他们的经书大概有六个部分，反正后面有机会再讲。他们认为，如果犹太人不再学习这些圣书的话，那么宇宙也就结束了。他们是坚信这一点的，因为犹太人现在有三分之一，就以色列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很极端的教徒，所以当尤尔赫拉利写完他自己第一本书，也就是他的成名作《这个人类简史》之后啊，他收到了很多来自于他的希伯来同胞的一些质问啊，说你为什么在讲人类简史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提我们？伟大的以色列，或者我们伟大的犹太教，你为什么把重点放在了这个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和这个佛教啊？你到底有什么企图？所以尤尔赫拉利觉得这种质问的话，他在以色列受到了很多，因为在以色列呢，这些犹太孩子从小就被教育是犹太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超级明星，而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教。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间几乎没有提到中国啊、印度啊、非洲啊这样的地方。当然提到罗马帝国、提到法国大革命这些，但是都是非重点的。重点呢，它就是希伯来的这个历史啊，从基本上就是希伯来的历史为主线了，什么第一圣殿呐、第二圣殿呐这样。第一圣殿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圣殿的话，就是大概公元前要1000年了，就是犹太人最牛的时候啊，最强盛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修了第一圣殿，因为他们对宗教在他们的文化里 是占这个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圣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历史都是以这个来纪元。后来呢，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就被这个新巴比伦给灭了。新巴比伦当时崛起的时候也是很大的一个国家，从这个地中海到波斯湾到红海的整个那一块全是他的，所以他又把这个犹太人给抓了，抓了以后就是著名的这个叫巴比伦之囚嘛，那个新巴比伦那个国王叫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把这个第一圣殿给烧了，那个是公元前500多年大概是，然后呢。后来这个新巴比伦呢，就也灭亡了。谁把它灭了呢？就是这个波斯。顺便说一句，波斯它还是一个，它还不是闪族人。虽然它还在这些阿拉伯人的东面，但是它是印欧人，它的人种是印欧人。波斯呢，波斯的这个国王啊，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古列还是古列二世，还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对犹太人比较友好，就把犹太人给放了，就把他放回了自己的国家，然后还支持他们，重修自己的圣殿，这就是第二圣殿。第二圣殿修了很久，包括大流士，波斯人那个时候对犹太人很好的。后来第二圣殿修完的时候，应该是在希律王的时候，所以第二圣殿也有一个别名叫希律圣殿。第一圣殿就叫所罗门圣殿，第二圣殿叫希律圣殿，但是很快呢，罗马人就很快就犹太人就爆发革命，然后罗马人就把犹太给灭了，灭了以后就把第二圣殿也给烧了，烧掉第二圣殿的那个将军叫提图斯，罗马的一个将军，提图斯回到罗马之后呢，罗马就修了一个凯旋门。这个凯旋门就叫提图斯凯旋门，巴黎的那个香榭丽舍的那个最著名，全世界最著名的那个凯旋门，实际上是一个仿制品，它就是完全这个照搬的提图斯凯旋门的设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的对比就知道。然后就是犹太人在欧洲散居的这些历史，然后就到一战到二战这个期间。发展起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叫锡安主义，然后到包括大屠杀，然后再包括这个以色列建国，所以整个犹太孩子接受的历史教育就是围绕这一根线来的。这里插一句，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教育还相对比较全面，它虽然重点还是在中国历史，但是它毕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世界历史的框架，这个世界历史它并不以中国历史为线，为主线，它是完全独立的一个历史，这个还相对比较客观一些。那么可想而知，这些犹太的孩子在这样的历史教育环境下的话，他很难接受一个观念，就是犹太教实际上对历史对世界的影响很小啊，他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尤尔赫拉利认为，犹太教对，没错，犹太教孕育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犹太教本身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落宗教，一个部落信仰。它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小的。你不能说犹太教孕育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么犹太教就很牛。他这儿打了个比方，他说，你比如说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现代人类的话，不管在科学上、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影响，对吧？但是弗洛伊德是谁生的呢？是他妈生的，所以，但你不能说这个弗洛伊德的母亲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生了弗洛伊德，这样讲就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只能说对世界影响很大的是弗洛伊德，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母亲。所以呢，尤尔赫拉利讲，作为历史学家，我只能承认，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世界的影响要远大于犹太教。其实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正如这个尤尔赫拉利讲，犹太教就是关注犹太人的一个地域性的宗教，他不关心全人类的，他就是讲犹太人的事儿。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的 耶稣的这个叫山上宝训啊，里面就非常明确的讲，就是要你们要到万方去传我的福音，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耶稣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可以讲是犹太教一个重要的改革者，他把原来仅仅关注于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变成了关注全人类，所以基督教在很多地方和犹太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是基督教才有，而这个犹太教呢是没有这个观念，而且是犹太教是非常讲等级的，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经书，就是他这个宗教的教义，犹太人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塔纳赫，一个是塔木德，当然这两个系统是相互配合的，但是基督教呢实际上只继承了这个塔纳赫，就是继承了摩西五经，继承了律法，但是没有继承这个塔木德。塔木德的话是很多注释，很多这个很多律法和很多律法的注释，包括经书的注释，这个是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你不可能说你只读塔纳赫不读塔木德的，但是呢，基督教的话就只有实际上塔纳赫。那么说到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啊，那么基督教的旧约大致相当于犹太教的这个塔纳赫这个内容，你能想到多少呢？很快你可以想起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啊，威尔第的纳木可，威尔第是和这个瓦格纳齐名的一个剧作音乐剧作家。那么基于新约呢，你能想起多少呢？啊，那更多了，这个，最后的晚餐，对吧？这个达芬奇的啊，还有这个马太受难曲，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啊。但是你能想起对人类影响很大的来自于塔木德的文化吗？所以尤尔赫拉利讲，犹太这个民族啊，它作为一个文化，它确实是有很自己很突出的历史，它也确实孕育出了像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有全球性影响的宗教，但是就它本身来讲，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小的。人类的很多重要的发展基石，像这个经济学啊，像这个大学教育啊，议会啊，民主制度啊，工业革命啊，更不要说像中国呢那么远的这个帝国的建设呀，制度的建设啊，长城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和犹太人无关，都是外邦人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来自于尤尔赫拉利他这样一个作为犹太人的一个自我反省。他在前面也讲过，就说我呢，作为犹太人，我来反省自己。那么读者呢？那么读者呢？自己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反思。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讲呢，中国文化在1840年之前，那是相当的牛啊，那是相当的自大，那自大到天上去了，那是天朝，对吧？其他的人都是蛮夷啊，只有我才是这个有教化的人啊。1840年之后呢，经过一段低潮，因为确实是受到了很多挫折啊，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矫枉过正，觉得这个哎呀，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要学别人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现在呢又崛起了，又开始觉得自己是天朝了，又觉得我就特别牛了，所以人有的时候你站离开一定的距离，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来看的话，是挺好玩的，挺不能说幼稚，是应该说是这种情绪反应，这种自大，这种缺乏客观的理性的对自己的认识是始终伴随我们的。好，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明天继续，谢谢大家收听。